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我翻嚟第二節嘅，見到 Grace 係好勤力，成沓你睇下個鏡頭先，成大沓嘢啊！ 唔好笑咁近， 係嘛？所以其實聽眾就多啲留言鼓勵下 Grace 咧，因為之後即係可能大舊就會去出 trip 之類咧，我就會多個即係 大舊一齊出 trip。 我好想我走唔到噶嘛，係咪先？我係城寨打雜啊嘛，係嘛？即係又會有多個女主持幫手主持呢個節目。阿 Grace 其實都好熟，即係好關心啲社會議題嘅。其實今次即係對我嚟講呢啲，我都係順手拈來，唔識特別去即係狂坐啊。咁樣我就要。其實我看很多東西，不過就沒有引出來，我在 iPad 裡看。剛剛我又想從即康橋的個案，即其實個案最實質的了，為什麼會形成先？剛剛就說了梁仔的媽媽就有去那個聽證會之旅，是不 是？是，其實那個是22號星期六早上，就張春雄二版和邵家臻二版就約了林娟處長， 嗰次 約個處方人啦，咁就處長出嚟，咁就同我哋家長見面嘅。 嗱，咁我其實我擺咗咧係個福利事務委員會之前有條片 YouTube 咧，加埋4個鐘嘅，我擺喺上 page， 大家可以睇翻入面啦。其實講翻康橋呢單，我睇到 HK 零一報導咧，佢就話講梁仔單嘢咧。嗱，其實你之前就講過有6單就係啃死啦。咁其中一個墮樓死亡。嗱，其實梁仔單嘢就係咩咧？本身梁仔14歲，嗱最令人奇怪就係得36公斤，好即係好瘦啊，瘦我啦，係嘛？即係14歲唔應該咁瘦，同埋即係佢係有埋呢個思覺失調啦，同埋即係輕度智障啦。咁之前咧，佢就係住咗呢一個院舍年幾嘅時候咧，咁佢就喺8月23號拆咗窗花咪墮樓身亡，同埋發現梁仔即係墮樓咧，唔係職員，係附近店鋪啲職員發現到嘅。 因為佢喺後巷嚟嘅，嗰個窗跌落去後巷嚟。 同埋之前最已經好多跡象就係咩咧？因為即係可能即係啱啱可能啊。成哥講即係自閉症，佢哋個世界點樣咧？佢係咬到自己流血，有啲姑娘就抹曬地，知有幾次都咁樣噶啦。咁佢阿媽其實都知話冇計啦，咁樣係嘛？ 係 即係其實 唔止嘅。佢媽咪見過佢周身瘀嘅，有影到相嘅，係有影到相嘅。問過佢嘅，佢話姑娘打嘅， 姑娘打佢。 即係其實嗰啲係工友啦，其實 工友打佢， 即係阿咩姐咁樣啦。係啦，即係。當日公聽會都有講嘅，阿梁太咁樣，咁佢就俾人打，咁咧就曾經咧就因為佢咧就比較論盡啲嘅，佢大小二便就唔識去廁所先嘅，咁佢就走咁嘅啫。 喂，同埋曾經佢話俾個司機打佢啊嘛， 係啦，司機 同佢淨係將啲屎抹落塊面度啊嘛， 冇錯啦，就係呢度嗰下真係我都覺得聽到都頂。 其實我哋聽到呢啲咁樣應該可以報得警嘅，家長係可以咁樣。 但不敢啊！佢哋 係嘅，我哋嗰個界別係難啲嘅。 個媽見到佢， 始終 都 係有個仔係需要佢去，即係咁艱辛揾到個位，其實嗰個位都唔易揾。 啱啱聽到係要排隊又剩啦，又要 唔係佢私院都要，可能 私院都係啦，都唔容易。 係啦，其實私院都唔容易揾個位嘅，因為比較即係能力比較我哋叫論盡啦，啊唔好講高低，即係論盡啲嘅，咁係比較難揾，即係人哋院都會踢你走嘅。即係我哋有同學係試過咧，就諗住即係爹哋媽咪都哎呀，真係頂唔順啦，好攰啦，即係湊住個咁嘅仔就壓力好大啊咁。咁就擺喺一間津院度啊。咁就叫我哋嗰啲叫暫宿位，就諗住一日嘅啫。一日一晚咁樣，第二日就去接翻佢。 做下計，即係個父母叫放一放假，唞一唞氣。 係啦，因為即係其實對住佢哋都好，即係幾辛苦嘅。2個鐘頭打電話俾佢，搞唔掂啊！你湊翻佢啦咁。 哦，院舍搞唔掂。 搞唔掂，湊翻佢啦。 但係其實院舍唔係有翻，即係嗰啲係有專業嘅人士照顧。 冇咁多人手嘛，又。 因為好難，真係好難講，我都唔敢講話咩專業咩什麼，即 係你話嘅暫宿位嘛？你講緊 暫宿， 因為暫宿位咧，雖然話就係暫宿位，但係其實佢哋本身係冇額外俾人手處理暫宿位噶嘛。咁佢本身嗰個津院入邊都有現有嘅人， 咁就對呢、這個點解頭先講話啲社友唔會咁常住地方咧、嗯？其實無論社友自己要互相適應啦、嗯，職員都要適應佢哋噶嘛。咁所以你咁短嘅時間，其實掌握唔到可以好多意外，可能佢自己之間都會有啲打鬥啊咁樣、嗯。其實所以係難處理嘅真係、 啊。康橋有三個定四個，即係、即本身搬咗新院舍，跟住又趯翻走，咪、就係呢啲原因咯。 啊、 即係佢有嗰個理由就話我照顧唔掂佢，就趯翻去翻翻、康橋。 同埋啱啱呢個可能你講話嗰個自理能力嗰個水平唔同咁樣， 同 埋可能我講即係一個佢哋全部院友都可以照顧自己大小二便，突然間有一個照顧唔到自己嘅，即係你啲工友啲工友都會嘈噶嘛。 其實唔係嘅，因為其實咧嗱，我就你唔可以怪所有前線嘅員工。 我明啊呢一個 嚇，呢個即係其實真係嘅人手比例根本就已經係唔成比例啦。 冇錯。 其實嗱，而家即係計翻啦，佢哋即係嗱，講先講津院啦，津院比例大概幾多？即係人手比例幾多咧？ 嗱，其實唔係分津院私院嘅，咁基本上佢全部都受呢個殘疾人士院社嗰個實務守則嘅即係規範嘅。當然津院假設佢除咗係基本嘅護理員嘅人手之外咧，仲有我哋俗稱嘅福利工作員啦、社工啦，仲有一啲叫助理員啦、清潔工咁樣啦。咁同埋佢哋嗰個護理員嘅人手咧，就真係冇去到咁盡嘅。咁佢即係多少少，但係所謂嘅多少少，因為整筆過撥款啊。咁其實佢哋都會計數啊，所以未必好似以前咁。我舉例啦，以前可能最繁忙嘅就係晚上嘅時段，講緊係四點至十點，即係又要食飯、要沖涼咧。以前我講緊係2002年咧，係一個即係可能一個護理員對住20個，但係今時今日咧。是講緊一個對40個，甚至乎夜晚黑咧10點至7點咧，係一個對60個。 即係呢個係最即係 最新而家啦， 1:60啊，殘疾人士院舍條規例啊嘛。 係啊，甚至乎其實張楚紅都有講，1998年咧講緊咧人手咧，以前係講緊津院啦，以前係要35個人啊，而家係7個人。即係其實嗰、那個即係佢激氣激氣地方，即係佢哋好熟，即係張楚紅真係好熟，佢係激氣咗好耐啊。即係其實講緊個人手一路係喺張建中帶領底下。係啊，張建中 帶領底下縮減人手， 帶領底下一路削減緊人手比例。 咁有一個隱性，大家都唔知記唔記得嘅，就係梁錦松cut 咗30%。 記得 啊，係啊，資源啦， 即係張疏有外判啊嘛。 唔理啦，總之就全部 cut 30%。 即係其實之前即係連即係津社都係咁樣 cut 資源， 乜嘢都 cut， 所有社會，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佢一 cut 30%，cut 咗啲咩嘢 ？cut 咗綜援，減咗扣減咗綜援攞唔到咁原本嘅錢啦。咁呢30%都未俾翻嘅喎。 哦，而家都未俾翻嘅，原來冇加嘅， 冇加， 好似油價一樣。 係啦， 明明政府有錢嘅。 院舍啦，所有嘅社會福利嘅開支咧，佢就 cut 咗你30%。我30%，佢哋咪喺個餅仔細咗啦。咁點咧？咁咪唯有將條例降低啲咯， 寬鬆啲， 要求低咗，咁你咪即係而家佢點樣講咧，都係合法嘅。 咁啊，因為一對佢定噶嘛條法例， 咪咯， 啲人手佢減咗寫落去啊嘛。 佢而家就係怒氣在一樣嘢，就係佢而家對60。你估唔到佢嘅喎，佢唔係犯法 的。喂，但其實我諗緊甩俾60咧，即係我當佢講，我要喂飯。 係咯， 因為最差就講緊夜晚10點至到之後就7點。如果講緊係最繁忙時間3點至10點咧，就1:40嘅。但其實1:40都唔 已經好多啦。諗下要喂飯， 有喂飯， 同埋有啲即係點解會啃啫？可能就係佢哋見到話 一大斤 就話個羹一大斤懟落，食啦食啦懟，一舉食， 不斷懟。因為你喂唔切啊， 咪咯，你咁多個點喂？ 喂唔切啦，淨係即係，所以其實唔關前線員工事，係你本身呢個政策有問題。 佢哋天然製造成咁樣咁樣。 係啦，佢咁第一你市場化咗嘛，咁你開院舍嗰班人為咗咩咧？為通安老唔通係嘛？或者照顧你班殘疾人士，唔係啊嘛，都係錢嘅 生意嚟一部。 佢一定係以最低嘅人手嗰個支出嚟賺到你。 咪六啊個咯。 是啦，咁所以做嗰啲咪咪執咯， 咪咯，佢都收 一次啫。咁你唔係啊？咁你一對得嗱，我當你好似頭先阿即係咁講40個，一對40個，你要食飯嘅時候一對40個，有20個要餵你 食3個， 你餵幾耐咧？ 食4個鐘啊？食 係咩？ 食幾耐啊？ 即係點解會露天沖涼咧？就係咁解啊！ 肥佢咯，肥完之後乾咯。 其實唔係，其實嗱 嗰度要講少少，因為我媽以前喺嗰度即係曾經即係做過，當然係即係啲入邊講咧，當時 劍係咪劍 橋嘛， 又係劍字輩啊。 本嗰時候就得大概三個人手咁樣啦，因為其實佢個比例同殘疾院舍一樣嘅，其實兩個負責運送啲老人家，最殘即係最弱嘅老人家，咁一個喺度沖涼，咁佢基本上要車輪住不停不停運。 佢已經唔停手咁做啦，冇。 佢所以其實一定只可以擺除曬衫擺出邊，如果唔係根本入邊嘅人做唔到事。係啊，因為就 佢沖涼都要時間嘅真係。 係啊， 我其實嗰陣時咧，我係懷疑緊咧，呢班人咧係啡水嘅啫。 嗯。 即係冇講沖，講沖涼，我真係，我覺得講沖涼 好有優待咗。你沖涼可能要擦。 係啦，即係其實基本上咧，佢就係咧揦住條水喉， 啡。 你一推佢入嚟就啡，啡埋身走。 下一個搬走， 得啦，係就啡，啡完就走。 循例出下咯。 循例，唔係，我諗應該係抹身嘅時候出啦。 攞擦係，佢哋係咁樣都會出下嘅。 係嘛？都 係出下啫，係啊。 攞個擦擦個人啊！ 難啊，因為其實時間真的不夠啊，仲要抹身咧，仲要著衫咧。 但其實呢些嘢咧，即係點解會咁佢哋咁亂咁嚟呢，是因為為了想謀取個暴利。 係、 即政府俾嗰筆錢，即係佢哋每個院友嗰個每個月交嘅費用咧，其實唔低㗎。即係我唔知cover 到如果當係。政府公營的一些院舍，它那個成本多少不知道 cover 到幾盡啦。咁但 係我真係我想講咧，真係幾衰嘅。上次我幫一個即係坐輪椅的朋友找了一間殘疾私院啦。佢同我講其實因為收差不多7000多， 係啊，7000多要食曬㗎。 即係當一個殘疾人士，即係我唔理係智障長者或者係即係可能即係殘疾人士，即係 disable 嗰啲入到去，如果係攞綜援，一間院舍係食曬先。他一蚊都冇喎，即係冇自己的生活。重要是咧，我嗰日都有同啲朋友講開，其實如果行內都知噶啦。如果佢有啲其他嘅即係副產品，例如如果佢有遺失禁嘅，佢用尿片嘅，但係又冇家進啊，佢俾錢嘅，佢唔會黑扣，佢會幫你買。不過咧，因為你冇家人啊嘛，你冇額外嘅錢啊嘛，咁佢咪要同你計數。計數咩？計數咧就係你嘅錢只係夠一日用一張嘅啫。咁即係 even 可能你賴濕啊咩都好咧，你都可能用嗰張好啦。跟住用嗰個嘅尿片咧，你咁樣成一般嚟講會噏臭嗰個 pat pat 噶嘛，會爛噶嘛。咁好啦，嗱之後會發炎啊，發炎你咪送入院咯。咁有啲嚴重啲發炎可能引致併發症嘅。咁其實嗰日阿葉文娟串都講咗，如果個院友係死於醫院咧，就唔使通報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咧，所謂嘅死於自然啊、死於可能病啊，其實嗰個病背後係咪疏忽照顧咧？其實社署 check 唔到噶，因為可能係好長時間嘅照顧。上高咧係不足嘅地方。 其實正正就係我公聽會鬧咯，即係點解啲家長會即係啲自助組織會多謝佢哋咁快脆有反應啊，咁快脆有回應啊，處長出嚟接信啊咁，因為出咗事啊嘛。唔係呢啲你講緊係人命啊嘛。 所以講翻咧，即係我又喺另一睇到咧，就係即係幽靈員工嗰樣嘢。就算你啱啱話1:60嗰個咧，只不過表面係 fulfill 到1:60，其實根本就冇。譬如話講咩康橋有個即係之前阿羅姑娘咧做過，即係喺康橋同埋 同木欣一齊做咯， 兩邊走嘅，因為唔夠人咧，可能分鐘你巡查嘅時候。他咪由康橋翻木欣咯，係嘛？咁佢其實做完之後咧，佢又試過有一次一個人帶四個嘅人去醫院，其中一個推輪椅阿婆。咁佢啱啱你話齋啦，阿婆咁啊佢執唔切尿片啊嘛，阿婆直頭一路邊流尿邊推佢啦，好尷尬啦，阿婆啦。咁最離譜就係咩咧？原來咧佢係真係生呢門生意冇事嘅，院友做埋職員，原來有一個咧有精神病嘅院友咧，哇犀利喎！揸埋司機，做埋司機。 其實我就係懷疑打阿梁仔嗰個咯，因為個時間性吻合噶。 佢話個司機啊嘛，係嘛？咁其實呢個司機咧，嗱呢個做司機，一個就唔止一個咧，有抑鬱症，中過風嘅就幫手清潔。 嗰個司機有精神病㗎，即係之後有個員工羅姑娘爆料就話嗰個司機係有精神病，佢幫佢攞個藥㗎，點知？轉個頭又做咗職員啦， 做同事添，係嘛？喺度住埋添啊！其實即係咁樣嘅生意， 其實係咪同事都唔知道？可能是義工嚟嘅啫喎， 義工啊， 即係呢個佢嗰個叫佢哋嗰啲叫好好聽叫訓練。 其實係可能冇聘用佢嘅， 同埋因為係 啊， 有報道 訓練嚟嘅呢啲， 俾翻啲煙仔啊，俾翻幾百蚊 佢做嘢， 咪扣佢幾百蚊，唔使佢交咁貴院舍費咋。 唔係阿姨婆都講過㗎，佢喺公聽會同埋公聽會冇係見阿葉文娟處長嗰日都有講過，佢話佢見到一個咧比較自理能力同埋佢個應對都比較好嘅院友咯，佢都係有啲智障嘅，咁日日幫手不停咁接衫， 即係叫佢醒少少咁樣，嚟幫我接衫啦。 嗱啲嘢你幫我做咁，咁佢美其名咪同你講話，我有訓練你嘅。 訓練， 我俾訓練， 但其實就幫佢做人員院舍。 張建華就係講呢啲咯，即係當佢最初頭咧接受訪問嗰陣時，佢又話訓練，跟住個記者再錯下佢就話其實我哋唔包訓練嘅咁樣。 我直接講呢啲。 其實佢同你講訓練嘅時候，你咪覺得好開心咯。即係啊，我擺個 椅子喺度，接衫做嘢喎，揸埋車添喎， 都唔係淨係咁，即係淨係嚟食住嘅啫喎，即係有啲嘢搞下嘅喎，咁聽就好好聽咯。咁但係事實上佢係幫緊你做緊呢個，應該 其實幫佢即係職員做嘅嘢。同埋嗰個阿姐又爆料就係咩咧？啱啱就講兩個即係院友就兼職埋做埋所謂入面即係嗰、那個入面嘅嘢啦，另一個咧就係咩？佢就係咩咧？如果出事嘅時候咧，佢唔會打999嘅，一出事咧打去消防嗰個入面，消防處入面個救護中心，因為佢哋驚落案啊嘛。話齋，如果係發現嗰個院友係嗰個入面宿舍有死亡嘅，咁、可能話會俾人除牌之類，俾人投訴噶嘛。所以咪話點解啲個案投訴嗰度有問題咯？即係根本就投訴數字就實質反映唔到佢發生事故嗰個次數啊嘛，係嘛？ 因為基本上原本以前咧就會一定必須規定係請保健員同埋護士嘅，但係而家其實唔使嘅，私院你是但請一個都得。咁當你冇咗護士，齋保健員，一般嚟講咧，其實佢哋都一來平即係跟唔切啲舍友嘅狀況啦。另一方面，其實有咩事嘅時候咧，佢就要大條道理即刻送入院咯。咁到時如果係喺死於醫院嘅話，其實根據而家嘅機制，佢唔需要通報俾社署，社署都用呢個理由去解釋點解佢咁多人唔知。 唔係，佢話佢嘅醫療報告出嚟咧，係佢唔係死於啃死， 係乜嘢？ 咁你好多失即係嗱 係窒息講死， 唔係咁器官衰竭咯， 係咯， 簡單，即係好簡單，即係譬如好似cancer 咁，其實好多人都唔即係cancer 有病係 cancer， 咁佢過身，咁佢可能都係死於器官衰竭啫，唔一定係死於 cancer 噶嘛。 哦，個根源唔咁寫咯， 係咯， 寫個症狀出嚟。 係啦，佢其實根本唔係，咁佢真係器官衰竭。 咁係，因為其實 咁你而家佢窒息，咁佢真係窒息啊嘛。 咁我記得好似入面有個個案死亡個案就係咩咧？好似話個傷口問題，即係話 傷發炎， 發炎之後慢慢就去到有併發症，個醫院潰爛，醫院就死咗啊嘛。 係啦，咁其實佢呢個就唔係因為傷口潰爛 啊， 呢、這個叫身體有併發症，係啦。 所以即係其實根本嘅源頭就係因為疏忽照顧啊嘛。 即 係我哋話，係 啦，冇錯，我就講呢樣嘢。 就如果你有護士，有個社工，嗱，社工就會揭發啲事，叫做好啲啦。有護士就會有一個叫做合適嘅醫療。 咁所以咪就係唔俾你咯。 嗱，佢俾咗之後，嗱齋有投訴咯，投訴啲院舍咪接埋咯，係咪？可能要分鐘釘牌之類。 唔係，最主要一樣嘢就係佢覺得佢會孭咗呢只鍋，俾呢啲人落嚟。咁佢咪唔俾你咯？ 因為佢哋有專業操守嘛，即係 護 士有個制度係啦。 唔係因為護士始終嗱，譬如好似護士佢要派藥，咁你嗱最近好似係今日啊，好似今日定應該係今日嘅單新聞，就係一間特殊學校嘅學生，就係因為食喂完藥俾佢之後，佢神志不清而送入醫院嘅，咁而家都喺度調查當中嘅，咁嗰個護士未。第一時間你咪警察咪就會問嗰個護士咯，點解呢個學生會咁樣暈低咧，或者佢神志不清咧咁？咁呢個護士佢自己要孭翻噶嘛？咁好啦，到其時如果真係有啲咩事嘅時候，你要孭翻你自己就唔係話出於正義嘅，但你要孭翻呢只鍋嘅時候，你就要通報啦嘛。係 冇錯。 喂嗱，我係護士嚟噶，佢本來話叫我派藥噶，但實際上咧去到差唔多時間咧，就啲院友幫手派嘅，咁我喺度點咧咁？咁我係咪要通報俾你聽咧？咁一定係咁做，所以佢咪唔使你有護士咯。咁嗱，佢哋而家全部所有嘅院舍叫復康嘛。咁阿張超雄議員都講噶，喺公聽會裏面，復康裏面冇咗醫療呢一樣，點復咧？點康咧？係嘛？ 唔係佢連正常即係話唔好病出事都唔得啦，維持唔到啦。 咁咪即係好似你頭先咁樣講咯，佢打消防局嗰、那個。咁你架車車出去入咗去，咁嗰個醫療報告翻出嚟死嘅，又唔係因為嗰樣嘢。 係啊嘛，醫院入面。 所以點解我嗰日喺公聽會就話點解我哋唔係作為一個家長或者作為一個香港人咧，就唔好睇佢出過啲乜嘢事，或者出咗啲咩報告出嚟係唔關佢事，而係你要睇嗰件事前一步就係點解呢班人會有咁嘅事。譬如好似窒息咁，就係因為餵佢餵到佢窒息啫嘛，啃到啃死噶嘛。咁呢啲，譬如好似梁仔咁嗰單，你哋去巡查嘅時候睇咩咧？咁嗱，我就有啲家長咧，都係做院舍嘅，咁當日亦都 爆了出來的、 嗯、 就是說他們怎樣巡呢巡院舍那些當然這個是 社署人手不足、 嗯、 又不要難為前線員工、嗯、都是政策的問題、這個、都是你要去巡他巡什麼呢數下人頭、 嗯、 看看危險物品放在哪裡撇、 嗯、 的了 很快的 是 立一立的 是的那你就會問為什麼那個小孩會在窗裡有窗花被人拆了下來或者你說他是自己拆下來也好呢他需要時間的嘛 是的你沒人發現的 呢你熬到他冰棒為什麼沒人知道呢好了直至到梁仔跌了下街、 嗯、 那間院舍裡面是沒人知道的、嗯、然後就因為他那個窗就在後巷來的、 嗯、 那就附近那些那些商店那些呢、嗯、那就要經後巷可能去後面才入貨倉就有人走經喂啲個人有人在這裡那就報警發覺是院友就告訴他 失狗了已經、 是的其實那你可以你可不可以說他跌了下來、其實是不關跌了下來事的因為失狗而已、 嗯、 都可以的 人會寫 的這條報告就即係唔係咁？醫生都專業嘅，但係佢都而且佢都係 佢寫嘅係事實，但係問題係邊個時間啫嘛？ 就唔係事實嘅全部。 佢可能就係去到呢個時間之前嗰啲冇啊，譬如話啃死嗰度冇之前我胃飯嗰 part 啦，即係你唔係全部，即係其實每一嗱政府就好叻嘅，所以其實而家所有嘢佢都係咁做嘅、 嗯， 就每一 part 同你講，佢就唔係將全樣嘢同你講， 抽一步冇問題。 即係個政策就係一 part 嗱。我勞福局或者社署就係咁做啦。咁、 嗯、 呢一 part 咧就係關我事嘅啫。咁、 嗯、 所以我猛整咧就係點解公聽會我又講唔曬咧？就係咧，佢有個職員講咧就係話佢醫療報告唔係咁死。咁然之後咧有死人嘅時候咧，佢哋就會社署就會報警。咁、 嗯、 調查睇下有冇刑事嘅成分。咁、 嗯、 好慘嗱，即係一條人命，我覺得唔識點講，但係。點會有刑事成分啫？嗱，好簡單。閉路電視如果影唔到嘅，咁、 嗯、 你梗係話佢自己拆咗個窗跳落去啦。 墮樓淨係話。 咁點叫做又點有刑事成分咧？ 唔通有人謀殺佢咩？ 係咯，唔通有人推佢落去咩？咁嗱，唔知嘅，而家真係唔知嘅。咁、嗯、佢又唔知調查到啲乜嘢，有冇閉路電視裏面影到？唔知。 嗯。 但係個問題係，如果真係冇刑事成分，如果真係佢自己跳落去，假時間。 嗯。 冇刑事成分噶嘛？又冇咁拉邊個咧？ 即係話自殺啫。 嗱，我哋嗱好老實講、嗯，我哋作為一個我哋自己家長，作為一個照顧者啦。我哋如果個仔有啲咩事，我哋係弱兒噶喎。你而家院舍擔當呢個照顧者呢個責任咧、 嗯， 有啲咩事嘅時候咧，佢唔知點解冇人告佢弱兒噶喎。 即疏忽照顧呢樣嘢係咪？ 其實喺津院咧係有規定，有個叫 Q 噶，講關於安全嘅、 嗯。 其實院舍係有責任，或者任何服務機構有責任確保員工同埋服務使用者，即係院友咧，佢、 嗯、 哋要安全。所以其實佢哋要解釋到，例如啊，如果一個津院佢個窗花係可以確保佢安，即係巡查係根據嗰啲 Q 係睇翻曬所有嘢，係咪確保呢個地方安全啦，冇一個傷害嘅成分啦，冇侵犯，侵犯可能言語嘅侵犯。可以是性侵犯，可以是暴力的侵犯，其實有很多是會 check 翻的、嗯、所以其實正常來說不會就這樣說沒有刑事成分就不去處理。 但是這段新聞就說社署發言人就說那五宗涉及住客死亡的事故報告已全部交警方調查，到目前為止完成了四宗調查，沒有刑事成分或需要跟進的情況。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卸播的地方， 即是社署是這樣說 的。那你警察一定找不到有刑事成分的，怎麼會有刑事成分呢？如果我們即作為一個照顧者的身份，如果我們爹地媽咪，如果兒子出了事、 嗯、 你就大件事了、但是為什麼你在院舍裡面又出了事，為什麼會沒有事呢？ 即是社署失職和失責，他沒有用、你剛才說的那個 Q， 因為其實現在是 C 是沒有用這些服務標準的準則去監管的、就是俗稱的 SQS。 其實是的，津院和 C 院最大一個分別就有 第一樣 就是這樣東西。 啊、但當然津院都不一定是、完全沒問題，都有很多津院都有一定的問題的。 是我真的慘了，那天我真的生氣到真的想死。他那天就、葉文娟就、見我們那時候，他一開場白就是說、其實我們都知道津院那個硬件軟件會比較好，但是其實私院呢 我哋想殺一間咧，好難噶。我哋要搬啲院友走咧，好慘嘅。要揾好多位，我哋都我啲同事都艱辛嘅。好啦，呢句我已經想死啦。 想搭話扯埋。 係啦，咁好啦，呢我都唔計你呢一樣嘢，就係、是、後屘咁一輪啲家長發言完之後咧，到佢嘅同事接咧就係話，私院會出事嘅。不過，進院都會。咁。呢、這個臭蟲論一出咧，我就想，即係我真係想，我其實真係想， 係啦，咁你點咧？ 係， 即係天下烏鴉一樣黑，係 啦， 咁你唔好追究我啲黑啦。 唔係，同埋佢一樣嘢最慘就係話咧，其實咧，樣樣嘢都可以監管， 嗯， 但係人就好難監管 嘅。即係點啊？ 咁你 咁你而家社署 喺度做啲咩咧？ 你社署嗰個框係咪即係叫做框住院社呢兩個字？我淨係管呢個呢兩個字嘅 啫， 唔係。一個 part 都冇啊，係呢兩個字， 字 面就係院社。我發咗牌俾你叫院社，我就管你院社呢兩個字。院社裏面發生咩事，我管唔到。 間管社嘅責任 係啦，佢有啲咩事嘅啃到嘅入醫院嘅，咁啊咁啊， 呢個係公聽會佢咁講， 唔係私底下嗰個星期六閉門嗰度講出嚟嘅。 佢真係一講啦，我哋都幾百對火。佢真係講到好似其實咧，嗰啲津院都係有愛心嘅職員，都有意外發生啦。即好像合理化，其實呢啲嘢係會出現嘅。 咁唔係，我哋都相信其實咧，有陣時咧，真係有啲比較論盡，或者真係年紀比較大啦。咁會有呢啲咁嘅狀況出現啊，一定唔出奇嘅，我覺得。但係個問題是你唔可以合理化嗰、那個，就你變咗你咁樣同我講嘅時候，咁你係算乜嘢咧？ 即係處長嗰個回覆係令到我哋覺得佢想合理化啲嘢，其實係津院都有㗎啦，私院都有㗎啦。 即係呢啲問題係不可避免嘅咁講。 係啦，咁人你又唔管，制度你又唔做好佢， 條例又放寬， 條例你又搞到咁樣樣。 張建宗講咗幾次係即唔會容忍，唔會姑息。 零容忍啊！成日講到生跛噶啦。 點解咧？ 嗱，我話俾你聽啦。嗱，我又嗱啲而家咧就淨係得城寨呢、這個。網台的觀眾知道那個事實真相了、就是當日星期六和葉文娟處長見面的時候呢，就是有他們的員工拿著一疊更表、就是說我自己本身被人冒簽， 是 我是不會翻足24個鐘頭的嘛， 沒可能的嘛， 但是就被人簽了我的名字嘛， 即是不是說一個月不會全部回24那麼快 的，你是29日呢就回好像類似朝七晚七這樣啦、另外有31日呢就回拉間，即是晚上可能10點至就出去 機械人來的， 那你可能這樣回法呢？ 是啦，那是啦，你這個就揹了鑊嘛， 咁 呢個員工出嚟 嘅時候，佢見到嘅喎， 唔係佢哋，唔係啊！你知唔知啊？佢哋上去巡查嘅時候，就唔係動咗啲人喺度。嗱，呢度我有兩個人喺度做嘢，唔會咁噶嘛。其實佢問題， 張家就出嚟睇啫嘛。 係啦，佢對 家， 即 係 有人剔就因為有分工，數個人數， 同一個名嚟 嘅 喎，大佬， 你數個人數，你冇去睇人名會咁。 但 係 同一個人名嚟嘅喎，發雞萬噶嗰啲人， 係啦，佢解釋唔到， 即係求其到咁樣咯，即係所謂巡查，就 係 有人簽到更表咪算係有人手，但係其實呢一個係。係做文書， 所以咪叫做幽靈員工。 所以咪係咪嗰個即係報警啊？ 咁樣叫巡查咩？ 咁樣出嚟咧，就因為其實啲時間差唔多呢個字可能會 係啊，你好醒目。其實咧，嗱我哋而家咧，你幫我踢埋，其實就想打翻俾阿姨婆嘅，姨婆本身就係親戚嚟嘅，佢就本身就係有一個小朋友咧，就喺康橋入面就係住緊，而家就轉咗院。嗱問題就係因為就係轉咗去津即係津貼院舍就。可以有多啲即係話敢講真話。嗱，而家咧我哋去個 break 長少少，就揾即係揾一揾阿姨婆，就是、講翻佢自己本身即係佢個照顧小朋友喺康橋到底發生咩事。我哋 break 翻嚟，繼續再講。